雪里一片清寂，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，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，能言踏实坚情，万水千山独行找我登天如今。 是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，来自郑少秋演唱的《摘下满天星》。这首歌曲配合电影开篇的画面，匹马雪中行，很有气氛，也许呢也映衬了秋官饰演的王生的意境，落魄书生但是也还是书生，还有一种高远清幽、萧凉古朴甚至是诡异的意境。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依然是由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《戏说乾隆》当中由蔡幸娟演唱的《问情》。 蔡幸娟、朱元玉人的歌声最能够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，她有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，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，更是曾经以甜美的音色为台湾乐坛留下了一页页柔情诗篇。在她演唱的情歌当中，不仅有她的心路，也能够让我们随着她的歌声回到一个令人迷恋的年代。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呢，非常的大气，来自许冠杰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妙。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，几多娇。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还剩了一襟晚照。苍生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，痴痴笑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-6666。 好消息好消息，4月29号国盛电器五一大型促销盛大启动，一次购物7次抽奖，更有金条等你拿，到店即有礼品相送，全程比价，贵就双倍赔，详询400-110-1518。 你想省钱吗？ 你会省钱吗？ 一大包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，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，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，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，买一送一，惊喜不断。永林家博会，装修最实惠。 知识改变人生，科技改变生活。今天是4月26号世界知识产权日，尊重知识，崇尚科学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在看到你写着满脸的秩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在看到你充满失望的眼睛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从来没有故意欺骗的感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温柔的你是否真的能了解，我俩之间有太多距离，实在难以超越，平行的线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也可能会相信。是故意的，从来没有故意欺骗的感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温柔的你是否真的能了解，我俩之间有太多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也可能不相信。 张浩哲长着一脸的大胡子，高大结实，嗓音也非常的粗犷，给人的印象非常的像中国北方的汉子。原来张浩哲原本是韩籍歌手，1982年从韩国到台湾留学，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，和现在流行的韩国偶像派门小白脸装酷的形象截然不同。黑脸膛络腮胡子的张浩哲一直都是以好男人著称的，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》。 Yes, I'm not

春去春又来，有人轻声一种熟悉的幽默，牢牢锁在心中，往事如烟留不住，天涯海角枕 这首《我有一帘幽梦》是1996年台湾言情偶像电视剧《一帘幽梦》当中的片头曲，由许茹芸演唱。琼瑶的小说和戏剧总是能够风靡无数少男少女，也是因为当中的爱情往往都是在挑战封建的爱情观，以及用那种所谓刻骨铭心、痛彻心扉的感觉来吸引那些还在情窦初开的人。继续来听黎明《心在跳》。 这首《心在跳》是出自黎明1998年《我这样爱你》的 EP 当中，有很多个的版本，有国语版、粤语版，甚至还有韩语版。而在众多的版本当中呢，国语版的歌词相对来说比较的婉转含蓄，也更加的有一种缓缓细诉的味道。继续来听蔡琴《绿岛小夜曲》。 相逢，就像好。 吹过，却又猜不透你的情衷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。